可能经常会接到骚扰电话，这的确是一件很烦的事情。内部人员呢揭秘骚扰电话生产链，一个人一天拨打800通，按号段来打电话，不能向客户说你需要吗，你考虑吗等等的禁忌词汇。电销团队30人一天拨24000通骚扰电话，成员大多是95后年轻人，早上8点半一直打电话到晚上8点，你怎么看呢？ 说他错的，我不是你那个什么，你想找的那个，就算我更大更明更心又如何，都说你大错的，我要欺骗你干什么，你们多久没见，连我更大的声音里的